欢迎收听大型古风悬疑探案小说剧《成化十四年》，作者梦溪石，由晋江文学城懒人听书联合出品，有医生工厂制作，周末子晨蝎子来来领衔出演。第八十八集，寿宴风波。京官比外官穷，这是大明朝的一个怪现象。尤其是像唐范他们这种在清水衙门又不怎么拿灰色收入的，当然跟其他高官显宦没法比，他们的贺礼也就相对要简薄一些。门子是收惯了礼物了，一入手哪里还不知道轻重，又见诸人的名帖上句式平平无奇，便将他们安排到靠近门边的一桌上去坐。谢谦小声说笑， 可真是跟他主人一样势利眼啊。 王敖笑道， 算了，咱们本来就来得不情不愿的，那些礼物换来这顿饭还是咱们占便宜了呢。 可不是吗，瞧着今天这架势，肯定少不了抱身制度，起码一桌也得上百两银子的。他们那几件不值钱的礼物能换上这顿饭也是值了。几个人坐在尾桌，现场熙攘热闹，那些品级低的官员进来之后都陆续到首桌去给阁老尚书们请安，但也不是人人都这么做，也有像唐范他们一样进来之后就在自己这桌坐下直接等着开席的。反正人这么多，谁也顾不上谁，指不定守桌那些阁老们连谁上前请安问好都不知道呢。唐范的目光略略一扫，便见第三桌的随州恰好也抬起头来，两人的视线一对上，俱都微微一笑，自然随州嘴角的弧度要小了许多，离得远唐范也未必看得清，可他就能感觉到对方确实是在笑。这相视一笑里，彼此都带了些心照不宣和默契。随州坐的那一桌是世勋功臣，来的人也不多，显然那些侯爵世家都不大瞧得上万通这种靠女人上位的外戚。他们虽然不掌权，可世家就是世家，有许多是当年帮着永乐帝夺帝位得来的爵位，这些人有足够的底气不给面子。万通除了不痛快之外，也是拿他们没办法的。严格来说，随州也属于外戚行列，但他的能力放在那里，一看就不是万通之辈，倒也不算被那一桌的人孤立。按照随州本人的性格，他肯定不会喜欢出席这种场合的，不过他就在万通手下做事，不能连这个面子都不给。不过即使坐在那里，他那一张死人脸跟平日也看不出多大区别，除了唐范之外没人看得出他到底是高兴还是不高兴。第二桌坐的也是官员，其中就有唐范的老师邱俊，他如今是督察院的右都御史，与左都御史常志远坐在一起，不时也有人上前向他们二人问好。督察院左右都御史都是正二品大员，与六部尚书同品，不过他们之所以被安排在第二桌，不是因为万通有意冷落他们，而是为了表示对第一桌的亲近之意。那一桌上的许多人，像李自省、尚明等辈，平日与万通多有往来，说是死党也不为过。唐范正乐于从这些座次排列中发现各种玄妙，冷不防肩膀被拍了一下，他回过头便见师兄潘冰在他旁边坐了下来。这也是老熟人了，根本不必多加客套，更何况潘冰是正四品，唐范如今也是正四品， 大家平起平坐，没有高低之分。 师兄来了。 汤范笑着拱拱手招呼道， 这是什么情况？老师竟然会来，他不是最不喜欢这种场合吗？待会儿不会出什么幺蛾子吧？ 潘冰跟他小声咬着耳朵。汤范摇摇头，表示自己也不知情。 应该不会吧，老师不是这般不分场合的人，左都御史常大人也来了，他应该是给常大人面子才会来的。 哎，但愿如此啊。 客人陆续来齐，座位陆续被填满，那些四处走动的人也逐渐回到自己的位置上。眼见挤挤一堂皆为高官，朝廷半数栋梁俱都坐在这里等他说话，万通无来由的就涌起一股天下英雄进入我构中的豪情壮志。万通起身拱手道， 今日万某午时生辰，多得诸位赏光而至，万某万分感激，无以为报，只能聊备薄酒以招呼一二，还望诸位不要客气，只管享用，不醉不归啊。 说吧，他还哈哈笑了两声，在场的武官倒是还给面子，也跟着笑。文官们致使身份，哪里肯放下面子做出此等有辱斯文之举，就连手桌上的几位阁老也都只是微微一笑，并不附和。他们虽然是万通一党，可毕竟不是万通的走狗，大家只是因为政治上有相同的利益而走到一起罢了，今日能来给万通做寿，就已经是给了他天大的面子了。汤范他们离得远，事不关己，都觉得有些好笑，但万通可就有些尴尬又恼怒了。不过他很快就调整好心态，面色如常，让客人们自便，又坐下来与同桌的人交谈聊天。菜肴陆续端上了，又有万家请来的弹唱班子弹起喜庆的小调，音色清丽悦耳，却不至于嘈杂，并不影响大家的交谈。对于许多人来说，他们未必看得惯万通的为人，不过既然有了请柬，过来名正言顺吃一顿也算是难得的福利了。要知道在京城当官，虽然被许多地方官羡慕，认为是在天子脚下升迁也快，但假如不是吏部工部内等油水多的衙门，要养活一家老小也不容易。像今天这样的山珍海味齐全的酒宴，不宰白不宰呀。眼下这一道道烹调风味绝佳的菜肴流水般的呈上来，着实令一干平日里青州小菜的金官们大流口水。像谢谦这样见惯场面的世家子弟，也不由得感叹宴席的奢靡。坐在旁边的王敖见他微微摇头，便问道， 怎么了？ 谢谦用筷子虚空点了点刚送上来的一份菜肴， 此物为秘制鹿舌，以幼鹿的舌头制成，只取舌头，而且对幼鹿的年龄也有限制，光是这一道菜估计就要上百两银子。 众人听得啧舌不已，都对这场酒宴的奢侈有了一层全新的认识。不过反正不是自己出钱，惊叹归惊叹，大家下起筷子来可不慢。因为谢谦这一番介绍，众人更是对这秘制鹿舌起了好奇，纷纷异常为快。就在此时，便听得李咨醒道， 今日热闹人又齐，有酒有菜尚且不足，不如以击鼓传花助兴，就以那小娘子的琵琶声来代替鼓声，鼓声一停，花到了谁手里，谁就以诗词或对联来贺万公寿辰，如何？ 哎呀，在座诸位都是文采斐然，我这一个粗人 能识文断字就不错了，便是说了我也欣赏不来，不吃对牛弹琴，还不如趴到谁的手里，谁就讲一个荤段子呢。哎，不过这样一来啊，要是碰上迂腐古板的人，那可就麻烦了啊。哎，还是别了呀。 万通倒是实诚，也不附庸风雅，直接就说自己听不懂。尚明闻言便笑道： 万指挥使既然是寿星公，今日自然要以他为主。诗词对联呢，我也不会，不如换成每人讲个故事如何呀？不过呢，故事也要精彩方可，不能敷衍了事。若是大家觉得不精彩，大可要求他重讲的。 若是讲不出故事呢？ 那也好办，就由寿星公向对方提出一个问题，由对方来回答吧。若是也回答不上来，就得罚酒30杯了。 大家听了都觉有趣，便纷纷赞同。击鼓传花的游戏自古有之，像今天这样许多人分列不同桌的，传完一桌之后，便由最后接花的人递给最近那桌的客人，如此传递下去，直到琴声停歇为止。那弹琴的女子便被要求背过身去，万家的婢女随即也送上绸缎扎成的花，稍顷，琵琶声调响起，花从第一桌开始传，到了刘吉手里，乐声就骤然停下了。大家看着这位运气不大好的内阁宰辅，都不怀好意地呵呵笑了起来。刘吉倒也洒脱，便起身拱拱手道： 那我就献丑讲个笑话好了。话说宋时有一李姓官员献诗给上官，其中有一句道：设地江南末，家兄塞北王。上官见了同情道：你这也太惨了，兄弟都死绝了。那李姓官员说：没这回事儿，下官只是为了对偶工整罢了。 他特意顿了顿，众人一听还有后文，俱都好奇地听着。刘吉道： 他的上官就说，那你完全可以改成爱妾眠僧舍，娇妻宿道房啊，何必白白让兄弟枉死呢？ 大家听罢稍稍品味，便都神情暧昧地大笑起来，又是击掌叫好，氛围登时热烈起来。刘吉算是过了关，游戏得以继续。第二回琴声停下来的时候，筹花落在吏部左侍郎彭华手里。彭华也讲了个笑话，不过这笑话是十几年前老掉牙的了，众人起哄都说不作数。这种场合可没有上下之分，你要是拿着上司的架子压人，未免就太无趣了。彭华也没有办法，只得绞尽脑汁又讲了一个，这才过了关。琴声有长有短，第三回事筹花便落在了督察院右都御史邱俊手里。这下子连唐范他们那一桌都将目光和注意力投了过来。正如唐范所猜，邱俊确实是给左都御史面子才会过来的。左右都御史同为二品，执掌督察院，以时下习惯论，左比右稍稍重要一些。左都御史常志远其实也就是实际上的督察院一把手。常志远是个有君子之风的老好人，上次被邱俊一通痛陈督察院上下不正之风，将他给骂了进去。常大人也没有生气，还反过来劝邱俊不要一蹴而就，要循序渐进。邱俊虽然不认同他的观点， 但对这位同僚兼前辈也是颇为尊重的。像这一次，要不是常志远亲自邀请，他估计也不会过来。不过既然来了，当然就不能轻易落主人家的面子。愿赌服输，邱俊也就从众讲了个笑话。可惜，邱老先生是理学名家，生性严谨，实在不擅长说笑话，大家就起哄要他罚酒。此时充当传令官的万家管家便笑问道： 照规矩，该先由寿星公问问题才是，答不出来才要罚酒啊。 万通呵呵一笑： 哈，我也不知道问什么问题好，你们有什么要问的吗？我可想让。 此时李自省便笑道： 哼，下官有事请教邱老大人。 那成，那就让你问好了。 李自省拱手： 邱老大人，能否回答下官一个问题？若是回答得出来，就算过关。 邱俊不喜欢李自省这等性情之辈，但今日乃寿宴而非朝堂，不宜太过认真计较，他也就点点头： 你问吧。 听闻邱大人曾经弹劾汪直。 大家犹自沉浸在说笑的氛围中，谁也没料到他会忽然提起朝廷的事情，一时都有些吃惊。大厅逐渐安静下来，邱俊看了他一眼： 是又如何？ 李自省拱手道： 邱老大人性情刚正，实在令下官佩服。敢问大人，如今若是再让您弹劾汪直，您敢是不敢？ 只要不是蠢货，此时也都听出一些不对劲儿了。好好的寿宴，怎会问出这种煞风景的问题？再看万通，他正侧头与万安小声说话，仿佛压根没有注意到这边的动静。这种带着挑衅的问题，要邱俊如何回答？说敢，那就等于应承下来，如果回头邱俊不上书，便会被视为言而无信；说不敢，那岂不就自认被吓怕了，不敢与汪直作对？唐范慢慢放下筷子，脸色变得难看起来。很明显，李自省等人与汪直有矛盾，所以故意挑了今天这种场合再给汪直下套呢。而他的老师因为上次弹劾汪直的事情，就顺理成章被当成法子了。旁边潘斌的脸色都白了，小声对唐范道： 老师一出口必要得罪人呢，等会儿我站起来说老师身体不舒服，你再将他拉走。 唐范摇摇头： 你别动，我来就好。 邱俊的脸色也不好看，他又不是白痴，如何会不知道李自省的用意？自己弹劾汪直是为公愤而非私仇，可这些人呢？他们与汪直是利益之争，是党同伐异，自己的行为落在他们眼里倒成笑话了。他冷笑一声，正想将李自省大骂一顿，却听得有人朗声道： 李大人违反游戏规则了。 邱俊愕然，与其他人一样循声望去，就看见自己的小弟子站在那里，嘴角含笑，风仪卓绝。李自省不悦道： 我如何违反规则了？ 方才定的规矩是只要回答对方一个问题，而邱大人已经回答你了。你问他上次是否弹劾了汪直，他说是，可你还问了第二个问题，所以违反了游戏规则，论理应当罚酒了吧。 李自省并非进士出身，却因为习练道家法术而得到皇帝青睐宠幸， 甚至进入通政司这种重要的部门，如今正是炙手可热，谁也不敢得罪。久而久之，他的自我感觉也甚为良好。方才他为邱俊下套，激对方去弹劾汪直，正是知道这个老头子上次因为汪直导致去了南京的缘故。而且邱俊性格高傲，激将法对他很有用。谁知道半路杀出个程咬金，竟然为邱老头解了围。李自省不由眯起眼，打量着眼前这个年轻人。 你是何人？我怎么不大认得？ 他本以为对方如此年轻，顶多也就是个五品官，谁知对方却道：左迁都御史唐范，竟也是个正四品。李自省小小吃惊了一下，旋即想起对方的身份。 你便是日前因为查了香河县案而出名的那个唐范？ 他是最近才升上来的，在他来京城之前，唐范已经去了河南调查宋帝陵的事情，后来唐范又给罢了官，李自省一心往上钻营，当然不会去注意到唐范这个人物。 正是区区。 李自省不由恼怒，心想我激将邱俊关你什么事儿？用得着你跳出来为他解围？唐范似乎看出了他的想法，笑了笑道： 好叫李大人知晓，邱老大人乃唐某的老师，有事弟子服其劳，此乃天经地义。李大人既然已经违反游戏规则了，那便罚酒吧。 说吧，他伸手引了引。李自省一愣，那头万通哈哈大笑： 哈哈哈哈，该罚该罚。李大人，三十杯水酒可就看你的喽。 愿赌服输，自然要罚。 李自省让人倒满酒，连喝了三十杯，大家似乎这会儿才逐渐缓过神来，便都纷纷叫好。